如此优美的旋律，不论是以哪种语言来呈现，我觉得都会立刻俘获我们的内心。原先的小河淌水其实它就不是云南某一个单一民族的这样的音乐的融合，而是多民族的一个音乐的呈现。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来自杜氏青花，这是一个越南的歌手和多罗巴斯共同带来的小河淌水，也是为我们展现了一种跨国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 美景。 对啊，一幅美图。 刚刚的这个演唱者啊，越南的杜氏青花，我们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广西艺术学院的留学生，他毕业之后呢就选择留在南宁工作，而且做的是一名老师。所以之前我们经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交流，但是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是传递和传承，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在舞台上欣赏到的这个表演，我个人私心是非常非常推荐的，因为它是一首特别浪漫大气的歌曲，名字叫做《千年之约》， 来自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有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马嘉轩和黎明花共同为大家带来这一首《千年之约》。其实我觉得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舞台上能够呈现这样的一首创作歌曲，其实也是表达了所有南宁人向世界发出的一份邀请，千年之约。好了，这里是第20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大地飞歌2018晚会的节目现场，我们联合全国音乐广播协作网为您做全程的直播，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谢谢两位歌手。千年之约，相约千年，相约明天。我想我们之所以能和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携手共赢并肩前行，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地缘相近，也因为我们文化相通，情谊相知，理念相合。 国家的强盛带给了人们幸福感，而紧握这份幸福的我们，也在用责任和担当将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是的，万众一心，不负岁月。我想正是有了这一份赤子的襟怀，才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20年弹指一挥，却用歌声将奋进的身影镌刻进永恒。前路无垠，山海共赴，只因我们不忘初心。 Next, please enjoy the song Stay True to Mission. 不忘初心，水千山不忘来时路，鲜血浇灌出花开的国度，生死相依只为了那一句承诺，报答你是我唯一的倾诉。 树高千尺，根深在我，是大地给我万般呵护，生生不息只为了那一份托付，不惧风雨迎来心已住。 这里是第二世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大地飞歌2018晚会的节目现场，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已经进行到了晚会的第三篇章《新时代颂》，也是将通过一组歌曲，通过这种情景交融的艺术形式，来歌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下，掀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篇章，以及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界努力奋斗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朱海作词、舒楠作曲，由四位歌手共同为大家演唱的《不忘初心》。 是的，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叫《世界之道》。其实呢，它要表现的是即将在南宁举行的园博园的场景。这首歌要表达的就是让世界知道南宁好、广西美、中国赞。也欢迎大家在12月我们园博园开幕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宾朋到咱们南宁来欣赏这一场世界的盛宴和盛会。 所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只是在今天晚上掀开了整个这样的一个序幕而已，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会有各种形式的不同方式来呈现出整个南宁向世界呈现的一种盛景， 欢迎和热情，叫拥抱世界的各族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多到我们这儿来， 欢迎全世界的朋友来到南宁，来感受这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 是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ext is the theme song of the 12th Nanning International Gardening Expo. The world knows.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于月月，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够来参加南宁民歌艺术节，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次盛会。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南宁不光为我们国人所知，世界也是享誉盛名，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南宁看这座美丽的城市，感受我们老百姓的热情。当然作为歌手来说，今天能够来到这演唱，也是希望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作品。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忘，所以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由古诗词谱曲的作品《牧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谢谢。小牧童。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俏皮的歌曲，是唐朝诗人吕岩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月月带来的《牧童》。在他演唱的时候，我们发现台上真的是呈现了一种特殊的舞美，在那个荷塘上面，一群孩子拿着他们的书， 好像我们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 是的，我觉得就是他把我们带到了当年的那一种牧童生活的恬静与闲适的氛围当中，很享受。 对啊，在这次的这个民歌节当中呢，南宁本土的音乐人也是把它改编成了民歌，表达了我们内心世界对于那种远离喧嚣、安然自乐的生活状态的一种向往吧。 没错，我们的民歌其实传递的也就是这个样子哈。我们发现这一届民歌节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的节目呢都把我们的青少年儿童的表演融入其中。其实我们真正的想说明的一点是，我们的这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的民歌是需要更多的青少年儿童来进行传承的。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将会听到的是来自南宁市天陶实验学校天籁陶韵艺术团的孩子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是我们很熟悉的，是不是？ 是， 一会儿等他们的这个歌声唱起来的时候吧， 大家就懂了。 对，我们就来听听看是不是我们熟悉的那首歌。 好的， 现在我们的孩子们已经在舞台上准备好了哈。 大地飞歌少儿艺术团的孩子们为我们共同带来《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台以及《少年中国说》。 Now please enjoy the songs Whenever I Walk Past Teacher's Window, Moose and the Future of Young Chinese。 春天染着绿色，这是一种多么自信而独特的美好。 我们也要像苔花一样，绽放自己最美的色彩。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自来开花如蜜香，也是牡丹开。如果没有那次眼泪灌溉，也许还是那个懵懂小 是的，孩子，不管你是苔花还是牡丹，是生长在角落还是绽放在舞台，只要实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就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未来。少年如苔花，锦绣在中华。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红日初升，七道大光，何处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白首争狂。起芒天带起苍地绿青黄，纵有千古横有八方，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谢谢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两个节目其实真的非常的特别，分别是台和少年中国说，分别是他们邀请到了乡村教师梁俊， 是 真的在那个电视经典咏流传节目当中亮相的那位乡村教师、 嗯、 今天只不过他是和大地飞歌少儿艺术团共同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台。刚才少年说的演唱者是许嵩， 没错， 讲的都是中国文化的理念哈。 对、嗯、其实这两个节目就是为大家要传递的，就是说歌和诗歌、 嗯、 他们之间的这个相同的感情韵脚，通过这个歌声表达出来，可能更容易被现代的民众所接受。那 而且嗯，这两个节目演出的90多位小演员都是来自于广西各地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年龄在6岁到12岁之间的孩子。 是的， 真的很特别哈。 嗯， 好了，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第20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大地飞歌2018，今年的这台晚会就为您转播到此。此次的转播策划陈清英、麦伟平、韩磊、蔡小江、胡新月、张孝慧、刘洋、屈丹、范少俊、张秋玲、安妮、小军、吕维远、红颜、李小林、郝丽、田歌、袁雪峰、吴国峰、陈杰、王晶、崔丽珍、于亚女、吕亚欧。那么此次转播的录音工程师陈小斌，技术支持肖旭、黄建春、杨俊、陆震、罗雪松、林敏、孟宪忠、孟民，转播主持人刘慧、小月。